水，心上人是哪一位？比你温柔一千倍，比他可爱一万倍。受到了创伤不流泪，爱的路上不徘徊，想起流中的鱼儿永远不清泪，真叫人敬佩。 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，寂寞的长巷 而今夕月清照，冷落的秋千，而今迎风轻摇。它重复你的叮咛，你声声忘了，忘了他低诉我的衷曲，一声声难了，难了。忘不了，忘不了春已尽，忘不了花已老，忘不了离别的滋味，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恼。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恼。 挂一盏香灯，牵引我回到 你的身边。明明是一场空在梦里浮沉，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。流水不管烟花任它去，遥遥我心无处寻觅。经过多少年，只有我还在窗前，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。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一个等待的人，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。明月夜依旧如从前，明月夜依旧如从前。 的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。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，情郎哟，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？默默无语。常想起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常相依，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。今天说要忘了你，明天却又想起你，念你念你在梦里，问此情何时已。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起，到无缘时分离又何必常相遇，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。常想起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常想你，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。 你一番关怀和情意。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，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。我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，仲夏夜里绵绵细雨，聆听那秋虫它轻轻在呢喃，映雪花飘满地。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，显得充满活力。花飘满地，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，显得充满活力。 小雨里淡淡一笑，我俩开始建立了友谊。到如今我还觉得甜蜜， 心，雨中你常和我同在一起，还记得几次相遇都在笑语里，淡淡一笑我俩开始建立了网友，我还觉得甜言蜜 朋友。